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32章，悲愤之物。哗啦一声，随着那道影子扎入湖心，巨大的水花冲天而起。江瑶连忙一个闪身挡在白痴身前，自己却被溅起的湖水浇了个彻彻底底。只一瞬间，一股彻骨的寒意顿时如毒蛇般钻遍了江瑶全身。如此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江瑶脸色一下子冻得煞白，而与此同时，却听到一阵嘶吼从湖面中心处传了过来。 你们这帮低贱的小妖，竟敢如此对待本大爷！ 气急败坏的吼声响彻四周，却看见那道被丢进湖中的身影骂骂咧咧地爬上岸，巨大的身躯表面被烧得焦黑，正丝丝往外冒着青烟，嘴角的獠牙似乎也断了一颗，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本阁有本阁的规矩，不守规矩的人会遭到驱逐。我还以为每一位来这儿的客人都应该知道。与先前那粗鲁无礼的吼声截然相反，这次响起的声音却是平和而淡然。江瑶循声望去，却见一位羽扇轻摇、风度翩翩的青衣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朱色大门口。只见这名男子身着一袭修身的青色中式长褂，娟秀的容貌配上从容不凡的气度，让人有种从古画中走出的错觉。而此时，这位如画中人一般英俊的青衣男子正一脸平静地看着，望着那名从湖中爬起对自己怒目而视的妖怪。 回去告诉你家主子，我宝岩阁可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撒野的地方。 废什么话，开店不就是卖东西的吗？老子买得起，你们凭什么不买？ 那名妖怪依旧不依不饶，卖货不卖不是你土老说了算的。很遗憾，你今天的出阁行为已触怒了阁主，今后我们宝岩阁不欢迎你，请回吧。青衣男子说着，羽扇轻轻一指，只见那名被称为土老的妖怪身后出现了一道传送门，一群火焰铸成的飞鸟从天而降，将咬牙切齿的土老团团包围。 毕方，你别欺人太甚，待到我回去禀告首领，定要你们付出代价。 哼，悉听尊便。名为毕方的青衣男子微微一笑，丝毫不为所动。 送客。 话音刚落，那群火焰鸟便一拥而上，惊慌失措的土老别无选择，只能屁滚尿流地钻进传送门，消失了踪影。江瑶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时都不知道该作何反应。知道湿透的衣服在微风中传来阵阵刺骨寒意，让他不由打了个喷嚏。实在抱歉，连累两位了。我是宝岩阁的管事，毕方。似乎是注意到了被浇成落汤鸡的江瑶，那位青衣男子转过身，对着江瑶和白芷微微欠身行了个礼，随即再次挥了挥羽扇。只见空中那群火焰飞鸟立即飞下了几只，在江瑶身边翩翩飞舞。温暖的气流缓解着湖水带来的寒意，让江瑶的身子顿时暖和了不少。 请问刚才那是？江瑶有些在意先前那场风波，小心地问道。一位客人在闹事，让两位见笑了。毕方说着，视线扫过江瑶的脸，随后落在江瑶脖颈间那条已失去电光石的项链上，眉间忽然微微一皱。江瑶捕捉到了对方表情的细微变化，心中没来由的疑惑。而对面的青衣男子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随即移开视线，微笑着说道： 牵连到两位是我们行事不周，作为赔礼，请允许我带您去换身衣服。 毕方说着，伸手一扬，朱色大门应声而开。而江瑶和白志对视一眼后，也觉得没啥理由推辞，于是便跟着走上前，进入了那扇宏伟的大门之中。刚进门，一阵淡雅的檀香便扑面而来。只见广阔的底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精致而古朴的香炉，香炉边上则供奉着一座精致而美丽的女性神像。虽然江瑶并不认识，但她猜应该是某位保佑生意兴隆的神明。而围绕着香炉的四周，则规规整整地摆放了一圈圈的水晶货架，分门别类，杂而不乱。紧贴着四壁的是一只只如蜂巢般的小抽屉，每个抽屉上似乎都写有一张字条，乍一看与古时候的中药柜挺像的。江瑶抬头望去，却见墙壁上那些小抽屉整整齐齐地排列而上，直达天顶，数量之多令人啧舌。这是我们宝岩阁的特色之一，自选厅阁。毕方微笑着介绍道：一些普通的货物会直接陈列在此，明码标价，只要将相应的代价置入对应的交易盒中，验证成功后便可将货物当场取走。当然贵重的商品珍藏在其他区域，并不在这里。跟人类社会的超市很像，倒是挺方便的。江瑶点点头，发现周围的确有一些身影正挑选着什么，对于江瑶等人的进入也没有任何反应，似乎已经习以为常。江瑶移开视线，转头看向身旁的水晶货架上被结界保护的物品，很多他都叫不出名字，只不过每个物品前倒真的放了一只盒子，盒子贴有标签。江瑶留心看了一眼，却发现有些标签上写的是金钱数额，而有些则似乎是以物易物的形式，要求的内容千奇百怪，什么都有。这些代价都是阁主制定的吗？江瑶问。大部分是的，除了一些寄卖的商品由货主指定代价，我们从中抽成。比方说着指了指墙上那些小抽屉， 那些便是寄卖的货品，很多都是一些中小妖的噬神力量。 噬神力量？江瑶有些诧异，难道说这就是那些借给灵域神使们的妖力？可是一般的妖类不是应该和人类缔结契约之后才能作为噬神借给他们力量吗？一开始的确是这样，但如今时代也变了，妖类们也开始追求效率，甚至考虑用自己的力量换取利益。毕方说道。 想必你也知道，人们驱使的噬神其实并不是妖类的本体，而是由妖类的妖力铸成的噬神虚像，只不过根据每个人自身修炼的情况而决定能驱动何种属性、何种等级的噬神虚像。而对于妖类们来说，赋予噬神力量的对象可以不是唯一的， 只要自己的妖力足够，同时赋予多个人也是没有问题的。 毕方说着转身看向江瑶，曾经很多妖类们不太愿意付出自己的妖力给人们当食神，只是个别原因与驱动者熟识或被驱动者征服而自愿赋予其食神力量。不过进入现代社会后，妖类们也逐渐开放了，甚至愿意将自己的部分妖力作为货品租借甚至买卖出去。人们可以通过购买短期的食神力量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到期后力量自动消失。很多灵域绅士们因为自身食神有限而出任务时又不得不需要某些妖力的帮助，于是便会来这里租借或者购买食神力量，与妖类们各取所需。那一些比较稀有的能力也能在这里租借或购买到吗？江瑶想起了饕餮交给自己的任务，试探性地问道。这就要看情况了，不是每个妖都愿意把力量贡献出来，尤其是拥有强大稀有力量的大妖。毕方依然注视着江瑶平静地说着，只是江瑶看得出对方的眼神中貌似有种审视的味道。而且就算有大妖愿意借出自己的力量，其代价也不是常人支付得起的，即便付得起，大妖也会审查对方是否有资格借取他们的能力，决定权完全在他们手中。 像刚才你在外面看到的那家伙，便是妄想强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被我们赶出去的。 原来是这样。江瑶故作镇定地点点头，心中却是惆怅。他当然知道凭借自己的身份应该是没资格要那件东西的，但一想到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周文海，他却也不甘心就这么铩羽而归。那个，其实我这次要找的东西不在这层区域，因为那东西是 阿奇。 话还没说完，江瑶又打了个喷嚏。即便身边有火焰鸟相伴，但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果然还是难受的不行。 别急，先去换身衣服再说吧，别冻着了。 毕方说着打了个手势，几位端着干净衣服的俏丽侍女便忽地出现在江瑶身边，引领着江瑶沿着大厅侧面的内部通道走进了二楼休息室。五分钟后，焕然一新的江瑶走出了休息室，有些不太习惯地摆弄着身上的中式长袍。 哎呀，这身很适合你啊。 门口的白雉打量着穿着一袭水蓝色暗纹汉服的江瑶，掩嘴笑道： 是毕方先生寄给我的。 江瑶略微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头，看了眼旁边镜子中的自己，却发现自己的脸色有些苍白，先前那场湖水浇灌所带来的寒意似乎仍未完全驱散。 那湖水到底是怎么回事？感觉像是掉进了冰窟窿似的。 江瑶想着，忽然回过身抬头看向四周，却发现二楼都是由一间间小房间构成的，走廊空空荡荡，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身影。 对了，毕方先生人呢？ 他去取点东西，让我们先等一会儿。白芷说着坐在一旁的藤椅上，伸手招呼着江瑶坐在身边。 说起来我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替我挡了水花，说不定我也要成落汤鸡了。 没事儿，应该的。江瑶也在藤椅上坐了下来，摆手说道： 你 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呢、啊、难怪他会那么欣赏你。 白芷的视线扫过江瑶的脸庞，随后又轻轻移开了。 记得以前师兄啊，也就是你认识的萧远，他曾提过你，说你虽然看上去对人际关系比较淡漠，但实际是个非常重感情又善良的人，也曾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过他。萧远他真的这样说吗？ 江瑶诧异地抬起头，他并不记得自己以前对萧远有什么特别的恩惠，不如说一直以来他受萧远的照顾更多。 或许只是你一些不经意的举动，却在无意间给了他莫大的帮助。 白芷继续说道， 对于我们这些妖类来说，要想和平生活在这座人类城市中，就不得不伪装成人类，并且低调行事。一旦引起任何骚动，就有被凌玉台驱逐的危险。而萧远那时要照顾那位火灾后昏迷不醒的少女，又要在失去内丹的情况下修炼以维持人形，有时不得不离群所居，表现反常，渐渐引起了不少风言风语。一旦照此发展，他很可能会被驱逐而无法继续照顾那位少女。但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位人类出现并愿意成为他的室友，在帮他澄清谣言的同时，不过问他日常行动，给予他充分的尊重，使得他能继续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而这个人就是你。 不，我其实…… 江瑶垂下眼帘，心情有些复杂。当初他与萧远成为室友时，的确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传闻，但江瑶本身不是什么喜欢八卦的人，而且他自己也背着许多秘密，所以便也没有多问。 长年以来孤僻的生活态度却被萧远视为恩情，铭记在心，并在平日中悉心相报，而自己却没有真正为他做过什么，这让江瑶愈发感到愧疚。 或许当初接到萧远的求助短信后，江瑶会如此伤心，多少也是因为心中有愧。 江瑶一直觉得自己欠萧远太多了。 其实我们妖类也在这个城市生活了数百年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看得太多，也难免会对人类产生一些看法。真正能令我们敞开心扉的人其实并不多。 白芷看着江瑶继续说道， 师兄能真心待你，把你当成朋友，就说明你身上拥有他认可的品质，比如说重情重义，这一点或许连一些妖类也做不到。 白芷说着将视线移向窗外，轻轻叹了口气。 现在的世道不比从前，即便是妖类世界，败类也是越来越多了。 自从500年前妖神府首领凤凰大人神秘失踪， 妖神府由副首领英昭暂代之后，妖界便渐渐门派分化，明争暗斗。你之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被赶出去的妖怪名为土老， 隶属于昆仑部族，仗着背后大妖陆武的庇护，在妖界胡作非为，好在他们并没有来人间捣乱，大概也是因为凌玉台的震慑吧。 正说着，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从楼梯处传来，江瑶站起身，正看到毕方似乎端着一只木盒子缓缓走向两人。